对于很多人来说呢，2008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是吧？在那一年当中呢，发生了太多太多值得我们铭记一生的事情。那么对于歌坛来说呢，2008年同样也是不平凡的一年。在那一年呢，有很多的歌手推出了自己的新专辑，后来呢，很多在歌坛引起轰动的歌手同样也是在那一年出道的。所以说呢，08年可以说是华语歌坛给我们留下很多珍贵记忆的一年。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很有年代感，叫做给你一张十年前的 CD。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说一说，如果说给您一张十年前的唱片，各位会选择听谁的歌呢？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如果说问2008年前后最火的歌手是谁，可能很多人都会第一反应说是周杰伦。那是一个没有小鲜肉的年代哈，新歌手涌现的速度呢也不像现在这么快这么多，周杰伦的竞争对手呢也非常少。在那一年呢，周杰伦发行了专辑《摩羯座》，其中主打歌《稻香曾》成为了当年最火的歌曲之一。那么周杰伦呢也在这首歌里尝试着把嘻哈、民谣还有自己独特的说唱融合在一起。就是他这歌听起来也挺烫的哈，火嘛。因为歌词讲述的是这个乡下的这样的故事，所以说呢，在编曲当中又加入了很多其他的元素，自然的声音，比如说蝉鸣啊、鸟叫这样的音效，人听了之后哇，好像真的是置身这个大自然之中，而且呢还不是白天，一定是傍晚和夜间。一起来分享《稻香》，来自周杰伦。稻香来自周杰伦。春虫虫说，2008年的时候我去当兵了，因此错过了很多好听的歌，也错过了很多人。人错过就真的是错过了，好在那些能给我安慰的歌错过了还可以再听。 湛蓝的天说，记忆力最深刻的一张唱片是任贤齐的老地方，不过呢不是十年前，应该是12年前了。那是喜欢他多年之后第一次亲眼见到他，他呢很平易近人，阳光帅气。很多朋友呢都把08年当作是香港歌坛复苏的一年，因为很多歌手呢都在这一年发行了专辑，其中呢不乏很多优秀的作品，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陈奕迅所长演唱的《不要说话》。那么这首歌呢是他08年的专辑《不想放手》中的作品，歌曲呢是由小柯创作，也算是为陈奕迅量身打造。因为很多人呢都非常喜欢陈奕迅缓缓叙事的这样的唱歌方式啊，像跟你在聊天一样啊，不是那种咣咣咣那种感觉，比如说好久不见啊、 K 歌之王啊等等，都是这样的感脚啊。所以说呢，小柯在创作《不要说话》这首歌的时候呢，依旧是按照这个风格去创作的。后来呢，这首歌又被当做了影片《时尚先生》的主题曲，所以说一时间呢，传唱度非常的高。不要说话，来自陈奕迅。那么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依然是一位姓陈的歌手的作品，谁呢？陈小春。陈小春独家记忆是2008年4月推出的一张专辑，那么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呢非常好听，传唱度呢也很高，那么直到今天呢依然会出现在很多 KTV 的热门榜单之中。 但是呢，在陈小春看来，这首歌呢并不是一首苦情歌，因为当年他呢经历了丧母之痛之后呢，就非常的珍惜和家人在一起团聚的时光。那么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呢，陈小春看了歌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家人，所以说当即拍板要拿来把这首歌当做自己的主打歌。一起来分享独家记忆，来自陈小春。记忆来自陈小春。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十年前的那些经典的歌，就是那些发行在2008年的专辑。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琥珀说，那说到香港歌坛，记得2008年的时候有一首《喜帖街》品质很高，当时呢外界的评价也不错，只不过呢是广东话歌曲，因为语言问题呢导致传唱度可能不是那么高。不过呢很多歌手都翻唱过，陈奕迅啊、孙永康啊、蔡依林啊等等。在2008年的时候呢，歌坛涌现出了很多的新人，比如说今年的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徐佳莹，比如说邓紫棋，还有以歌手身份出道后来活跃在影视界的井柏然等等。不过呢这几位都是在出道之后几年才慢慢的这个大火起来。如果说2008年出道就走红，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个谁呢？萧敬腾。 之前呢，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呢，积累了一些人气，后来08年的时候呢，签约了唱片公司，推出了同名专辑，萧敬腾正式踏入歌坛。那么这张专辑的制作团队还是挺强大的，李思松、李伟松、陈振川、阿庆等近十位资深音乐人携手打造。那么其中有一首歌呢很有意思，叫做《王子的新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这首歌的录制过程呢也是非常的曲折哈。最开始呢，萧敬腾在录这歌的时候呢，用了好几种唱腔的去演绎啊，找感觉嘛，对不对？那么这个制作人李伟听了之后呢特开心，觉得哎，这小伙塑造性很强啊，所以说呢就不停的对歌曲进行修改，然后让萧敬腾就不停的唱。结果呢中间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这个叫做陈伟的制作人呢身体情况不是很好，本身呢就患有肝炎，结果说录音的时候呢忘了休息，忘了吃药，忽略了，太投入了，结果说录着录着就不行，进医院了。不过呢也能从这个细节看得出来哈，他是真的挺喜欢萧敬腾的，住院了还给录音室打电话来问，哎，怎么样啊，录音进度如何呀。好吧，一起来分享萧敬腾的这首《王子的新衣》。 我睡一觉却变成个疲劳，头发皱起像一把稻草，在镜子前面转了又再脱掉，透过皮肤看得到心跳，两条锁骨苍白的线条，挂在隐形沉重的背包，我的失落没人看到，就像讲话没人聊，沙发变成电椅让人麻痹，对话的只有冷气在为我叹息，如果王子的心意可以让我凋谢，我的动脉会被看见，宁可威胁有些疯癫没有遮掩，穿着王子的心意在人群面前，想看看你们疯狂的脸，会爱我不爱我不必敷衍，那这绝对的风险是靠在我胸前，我吸了一个草也无缠绕，突然很喜欢氧气的细胞，一般的水有个漩涡，我常常很想能被它吞噬掉，身上的水不想擦掉，在床上回荡成独特的符号。 王子的新衣来自萧敬腾。那么记得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做一期专题聊那些选秀歌手的时候，我们就说起过萧敬腾，而且呢还聊了他当年在选秀节目当中的对手杨宗纬。其实呢这二位早期的发展呢很相似，那么从同一档选秀节目脱颖而出之后呢，都积累了不小的人气，而且呢都直接签了规模很大的唱片公司，迅速推出了专辑，制作团队呢同样都是庞大豪华。在2008年1月的时候，杨宗纬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鸽子》问世，李伟松、蔡健雅、萧煌奇、周传雄、姚若龙、易家扬等音乐人共同打造。那么这个阵容呢跟刚才我们大家说到了这个萧敬腾的那个比起来，可能还要更豪华一些。虽然说呢这张专辑销量很不错啊，也出现了很多热门歌曲，但是呢缺点也是相对比较明显的，就是风格呢显得比较统一，比较单一，情歌呢会偏多一些，导致呢整张专辑整体听下来呢层次感和新鲜感稍微差点意思哈。好吧，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分享杨宗纬的这一首《鸽子》。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我们是想飞向蓝天的鸽子，决定方向不会迷失，跟着快乐忘记，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永远充满爱的鸽子，迎着风展开双翅，

哎呀，我瞧你客了，倒牙是个什么物体？就是路边那个倒牙嘛。 好的，先生，好的，先生，我知道了。也就是说您在倒车的时候撞到了路边的一只鸭子，是这样吗？ 普通话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依然是蓝天白云的好天气，能见度极佳，风力明显减弱，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大气透明度也很好，紫外线很强，外出要注意采取防晒措施。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5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是，一起来盘点一下2008年发行的那些优质专辑的主打歌。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大部分的歌曲呢，如果说名字跟专辑的名字一样，那绝对就是主打歌，是吧？都不用说了。但是呢，2008年许巍推出的一张专辑却是一个例外。专辑的名字叫《爱如少年》，那里面呢收了12首歌曲。虽然说最后一首歌叫做《少年》，但是呢，专辑的主打却是另外两首，一个叫《故事》，还有一个就是《爱》。当时呢，在筹备这张专辑的时候呢，许巍就想啊，把爱当作专辑的主题。那么故事和爱这两首歌呢，是最符合这个基调的。不过呢，那个时候呢，许巍又在策划和青春有关的概念。之前呢，先是开了名为这个绝版青春的主题演唱会，是吧？还有印象哈。那么这一次呢，给专辑定名为爱如少年，也是为了贴近当时的这个想法。但是呢，少年这一首歌曲还是非常有品质，而且呢非常好听的。一起来分享许巍的《少年》。 多少年，如今的你们在哪里？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幸福伤痛？今天我依然能感到那清风掠过的春天， 掠过了城市，掠过村庄，掠过我们年少胸膛。我依然看到那些少年站在九月新学期操场，仰望着天空清澈的眼神，向着无限的未来。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幸福伤痛，今天我依然还能够感到那理想飞扬在春天里，飞过了城市，飞过村庄，来自我年少胸膛。我依然看到那些少年。 少年来自许巍。静说，人在乌鲁木齐收听北京，有一点点想念北京。黄仔说，十年前了，我回忆不起来什么歌，且听且回忆吧，可能有错过的好歌。遥远说，突然发现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恰好就是十年前的蔡健雅的越来越不懂。前段时间这首歌在网上突然又火了，然后呢我就一直在听。这歌呢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专辑中的正式版，四分多，一上来就是一段吟唱，不过呢我更喜欢非正式那个 demo 版，开场是古典和钢琴的结合，然后呢听蔡健雅把她的经历娓娓道来，感觉太棒了。很多歌手呢都很喜欢在自己的作品当中进行各种方式的采样，简单来说呢，采样就是从原有的音乐当中啊提取一个段落，然后呢进行一些处理之后再揉进自己的歌里。那么有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段落是国内歌手非常喜欢用的，比如说欢乐颂，再比如说小星星。08年的时候呢，吴克群发行了专辑《为你写诗》，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呢就采样了一段小星星。但其实呢，如果您听过整张专辑，会发现它的每一首歌里面都有不同形式的采样。那么除了小星星之外呢，婚礼进行曲等等音乐也在这张专辑当中有出现。好吧，竖起耳朵一起来分享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些事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几次，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爱情是一种怪事，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字，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 为你写诗来自吴克群。雀斑少女的夏天说，有些曲子在我们的心中永远不会忘记，有些声音在记忆深处会永远铭记。越长大感觉老歌还是好听，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动听。前一段呢，我看了一个这个音乐方面的公众号，有一次呢，这个文章当中呢就说了一句话，说是经典的魅力呢在于不管你什么时候唱起这首歌都不会觉得过时。我就觉得这句话呢挺适合描述很多歌手的作品，其中呢就包括林俊杰，比如说他和蔡卓妍合唱的《小酒窝》。不过也有朋友可能会觉得这首歌呢并没有传唱很久，但是呢官方资料显示哈，这首歌已经发行十年了。08年的时候呢，林俊杰发行了专辑 JJ6， 那么这首《小酒窝》呢是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曲。我们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这张专辑和这首歌，说这张专辑呢是林俊杰的雪耻之作，因为之前那张专辑呢在口碑和销量上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成绩，那么这张专辑呢算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了。虽然说呢没有拿到金曲奖，但在国内其他颁奖典礼上是大放异彩，尤其是这首《小酒窝》可以说是斩获了当年国内大半的对唱奖项。 我还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谁替我祈祷，替我烦恼，为我生气，为我闹，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小酒窝长睫毛迷人的无可救药，放慢了步骤感觉像是喝醉了，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 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 小酒窝来自林俊杰和蔡卓妍，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的是08年发行的那些优质专辑当中的优质曲目。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站在马路上的哥哥说，前几天呢还听了北京欢迎你，忽然就过去十年，歌坛变化太大了，我们的生活变化也好大。Mr. Q 说，当时林俊杰和周杰伦的都是我的最爱，不过08年之后呢更喜欢林俊杰一些，就因为那首小酒窝真的是太好听了。我对这种甜蜜的歌呢向来没抵抗力，不过呢最近二年周杰伦和林俊杰在我心里的地位又差不多了，因为告白气球也很甜呢。在2008年的时候呢，网络下载是吧，对于这个唱片业的冲击非常大，当时呢整个国内音乐市场比较低迷，很多歌手出唱片的速度呢越来越慢，但是呢也有不服输拼命做音乐的，比如说品冠。07年10月的时候他出了一张英文专辑，发行之后呢毫不喘息立刻投到新的中文专辑的制作之中，半年之后呢中文专辑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就问世了，两张专辑发行时间仅隔半年。那其实这里面呢有一半的时间都花在了同名主打歌那些女孩教我的事上面。当时呢品冠委托朋友给自己写歌，没过多久呢朋友就发来了一首，虽然说确实好听但不是他的风格，所以说呢又退了回去重新写吧。结果呢第二首曲子呢居然让品冠等了仨月，不过还好没有白等，这一次得到的是一首非常符合品冠要求的歌，又好听又适合他的风格。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来自品冠。 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我不会发现枕头上的荒凉，以为你就是故乡却变成我的流浪，谁的傍晚是谁的天亮，十九八七六十六一人同时狂欢，五四三二一个人倒数孤单，回忆的拥挤广场，假装你还在身旁，就像你最爱依赖我的肩膀。第一行诗的狂妄，第一首歌的难忘，第一次吻你的唇，你的倔强，第一颗流星灿烂，第一个天真愿望，第一个诺言，美丽的荒唐。你教我爱的善良，你教我恨的野蛮，你教我忘记该忘，伤心太伤。那些你教我的事，让思念更苦更长，只想问想念的想念的想念的你怎么样。 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来自品冠。虽然说网络对于音乐产业造成的影响是很大，但是呢也不完全都是负面呢。虽然说网络下载确实阻碍了音乐市场的发展，但是网络也成了一个新的宣传渠道啊，给很多其他的歌手带来了机会。08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组合很火，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牛奶咖啡，那年呢他们发行了专辑越长大越孤单，其中的同名主打歌曲借助社交网络平台成为了热门单曲。牛奶咖啡这个组合呢也得以在喜欢上网喜欢社交网络的这样的年轻人当中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那么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就来分享这首牛奶咖啡的越长大越孤单。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碟中谍系列的第5部，欢迎大家准时收听。